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垃圾分类是一件关键小事，又是一件民生大事。在提倡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垃圾分类势在必行。推行垃圾分类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全民参与、全情投入，更需要常做常新，才能善做善成。东城区是如何发动全区上下抓好这件关键小事的？他们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在做好关键小事方面，他们又遇到了哪些难题？这些难题是如何一步一步化解的？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今天我们来跟您聊聊垃圾分类在东城。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贺松涛，贺主任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您。还有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的副主任刘业超，刘主任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今天我们主要说一说垃圾分类在东城。那么新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呢，是去年的5月1号颁布的，到现在已经是1年多了哈。那么各个区呢也都在积极的行动，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说垃圾分类在东城，先请这个贺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过去的这一年，垃圾分类这一年来哈，东城区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啊，好，是这样。东城区呢，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区的这个各类分类设施，更加规范、漂亮、便捷、干净，居民呢对这个垃圾分类的热情呢也是越来越高涨，各类公共设施，例如公园、车站、楼宇、商场等一系列这个公共场所，都张贴了各类的宣传海报，垃圾分类的氛围呢也日渐的浓郁，绝大多数这个餐饮，都摆放了光盘行动的提示，号召这个顾客少点餐，像我们的簋街也推出了小份菜，半份菜，这一块，从那个源头减量啊，做到了很好的这种效果，还有呢，就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呢，现在呢已经开始逛超市的时候背着布兜了，不像过去空手去， 就老拿那塑料袋儿。 对对对对，原来都是到商场啊，就给这种塑料袋儿。说现在呢，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这种习惯，背着布兜到商场、超市来购物，减少这个塑料袋的使用。经过这个一年呢，截止到在今年的5月1号，我们东城区的这个厨余垃圾累计分出，达到了5万1000多吨，分出率呢一直保持在这个20%以上，其他垃圾呢累计减量11万余吨，降幅达到了34.5%，统战的规范率呢达到了100%，居民参与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撤桶并站，优化布局，分类驿站呢也是精简了55%。目前呢，东城区创建了51个市级分类示范小区，实现了这个垃圾分类片区全覆盖。党政机关、区属的这些事业单位，实现了100%的强制分类。在全区100条胡同，推出了这个垃圾不落地加垃圾分类的这种工作模式。部分楼房小区，实行了这个定时定点投放，切实提高了垃圾分类的质量。 这是东城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哈。那么生活在东城的老百姓，大家的感受如何？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反馈呢？刘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 行，就是以我们东直门街道为例的话，从这个2020年5月1日北京市这个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吧，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整体气氛上，我觉得居民的感受应该是比较深刻的。啊，咱们从这个利用各种渠道吧，然后是入户宣传也好啊，还是说利用咱们辖区内的一些宣传栏，是吧？包括搞一些垃圾分类的活动啊，包括像咱们刚才这个，咱们主任提到的这个咱们的统战建设等等规范化的建设，这些都深刻的让咱们居民感受到了啊，咱们这次是要下大决心、下大力气，把垃圾分类这件事儿啊，关键小事儿给做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过很多探索的过程啊。可能统战的建设从初期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是处于一个咱们也是按照在咱们区管委的这个指导下吧，啊，听取居民的意见，跟居民保持一个高效的沟通。那么把统战的建设如何，既满足垃圾分类工作的硬指标的需求，同时呢又能够让居民更加方便、更加快捷的。啊，能实现一个分类的投放，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从最早的这个统战，到后来呢，咱们设置了一些宣传的提示牌，然后到后来呢，又加了雨棚，又加了一些脚踏或者手拉环，是吧？来帮助居民这个打开桶盖，然后避免脏手，然后包括一些破袋神器等等，以乃至于说咱们现在演变出的这个每个小区有的个别小区吧，已经建设了这个垃圾分类的驿站，那么更干净、更整洁、更高效。从这个分类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团队这块呢，咱们可能有一些帮助指导居民啊，在早晚高峰投放的时段啊，指导居民如何更好的分类等等这些。我觉得从这个垃圾分类条例实施一年多，也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啊，进入这一年多的时间呢，我觉得呢，垃圾分类这方面真的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居民对这块呢，从最开始的说不愿意分类，觉得麻烦，到现在觉得我如何能够把垃圾分类做得更好，我觉得从这个想法上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哎，我听说这个刚才一直说垃圾统战，垃圾统战是指这个垃圾桶和垃圾分类的这个驿站哈。 对。 那么垃圾桶和垃圾这个分类的驿站一开始用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太适应哈，各种。我听说还有老百姓打过12345跟你们投诉过是吗？是有这样的事儿吗？ 啊，对， 贺主任， 这一块是这样，这个老百姓咱们的群众打12345呢，他不是投诉，而是我们现在接到的群众的。12345呢，更多的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在这儿呢，我也是感谢我们东城区的群众，对我们垃圾分类工作的这种关注，关心。比如说他们打12345，就要求咱们的一些统战，设置的时候呢，四类统战，有的群众就是建议你的灰桶，特别就是其他垃圾桶要多一些，比如说红桶就是有害垃圾这块呢，因为现在、 那个、少一些， 对，要少一些。 还真是，我们小区我觉得就是厨余垃圾，如果是有一个的话，其他垃圾得有2到3个桶，是吧？得是这样吧？ 对，现在正常的比例来说呢，就应该是一个绿桶，就是这个厨余垃圾，应该至少配2到3个灰桶。 那看来我们小区是合格的哈。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咱们的比例就是这样。现在有害垃圾这一块呢是越来越少。在这儿呢，我也向广大的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在咱们传统观念中呢，有害垃圾更多的指的是废旧的电池、 电池、灯管什么的。 对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就是咱们能接触到的这些电池呢，基本上都是这种豁免的、环保的了啊。不管是什么这种手电里的电池啊、收音机里的电池啊，这种电池呢，都已经是环保电池，它不用放到有毒有害里了。更多的是可以直接搁到其他垃圾桶。现在咱们有害垃圾更多的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灯管。就是灯管在不破的前提下，这是有毒有害。 那破了呢？ 破了就不要再纠结了，直接就投到其他垃圾里就可以了。 哦，这样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日常见到的这个，就是温度计。温度计指的是水银的温度计， 不是那电子的。 不是不是，这个水银的温度计，就是这个有毒有害，前提也是不能损坏。包括这个如果损坏了。广大听众朋友们也不要纠结，就直接把它丢到这个其他垃圾里， 就可以了。 嗯， 所以现在老百姓给我们打1235， 嗯， 反映，因为咱们设置之初呢，就是可能是经验不是很丰富，不足啊，这个红桶搁的比较多啊，这一块呢，老百姓对我们也提出一些意见。 嗯， 在这儿呢，我们区的老百姓可以说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撤桶并站， 嗯， 是给予了强有力的这个支持。 嗯， 而且前提呢，是我们各个街道办事处、各个社区。在撤桶并站之前呢， 嗯， 也都通过不同形式啊，跟广大征求了广大群众的意见， 嗯， 例如这种议事厅啊，包括我们还有的街道呢，采取的是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东四街道， 嗯， 它有本身就有花友会啊，花友会 种花的 对 花 友会 哈， 对啊，通过花友会啊等等，就是充分征求这个广大群众的意见， 嗯， 啊，怎么设桶。设在哪儿啊，这一块呢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 是刚才您说了，其实大家也都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在完善这个垃圾分类哈。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请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垃圾分类我有招儿。红果就说了，我们家是放两个小垃圾桶，一个放其他垃圾，一个放厨余垃圾。我们家的食物啊，蔬菜水果就是买的也不多，减少浪费和垃圾的产生，这个是现在尤其是天热哈，咱们随买随吃，又新鲜又不浪费，就特别好。 对对对， 哎，然后他还说，他说居委会主任说了，猪可以吃的就是厨余垃圾，其余的垃圾就分好类了，是吧？这也是一个好办法。5155说的，我们家是准备一个大垃圾桶放其他的垃圾，一个小桶放厨余垃圾。完了再备一个纸箱放可回收物，哎，这个就非常的合理 啊。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来说的两桶一袋， 嗯， 这也是咱们北京市给这个居民广大居民家中就是备的这种就是日常的就应该是两桶， 嗯， 就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是一样， 嗯， 一个桶是放其他垃圾， 嗯， 另一个桶是放厨余垃圾， 嗯， 一袋指的是可以放这个 可回收物 再生资源这一块， 嗯， 这一个袋呢是广义的，而不是就是一个塑料袋， 哦， 就像他这位网友就非常好，可以用一个废旧的纸箱子， 是因为现在收那快递好多， 啊， 我也经常拿这箱子，然后就装一摞箱子，完了就都给人家， 嗯， 就 对对对对， 啊， 这个所谓的一袋就是一个广义上的。 嗯嗯，叶林说，他说首先啊，减少垃圾分类要从源头开始，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啊，出门旅行带洗漱用具啊，购物带购物袋，这就减少垃圾。 嗯，对， 从源头上哈。然后这个红果也说了类似，他说比如说他我就不买过度包装的东西，还特别贵，尽量减少垃圾也不浪费资源。宋彦军说了，说我们家是在垃圾源头，也就在家就把这个垃圾给分好了，家里头也是相应不同颜色的桶，这投放到小区里不同的这个桶里头，21天就可以养成好习惯了，说现在已经习惯了。 好，这位听众朋友， 哎， 啊， 这个法子很好， 对对对， 而且他说买菜他带布袋去，不用塑料袋， 对对， 嗯，不买塑料袋。然后这个特梅普说了，说小区的垃圾分类现在是越来越好了，随处丢垃圾的真的是明显少了。嗯，他说上个世纪的这个编织袋网兜又翻出来了，用上了，这个方便啊，还真是买菜用这个，我觉得比用布袋好， 对， 可以重复 利用， 对 对吧？ 啊，对对，对布袋呢，你比如说要是买一点 什么 肉 啊, 肉 啊, 啊 有点汤汤水水的呢， 或者你弄点什么，您就别说肉，弄点那种土豆胡萝卜有泥的，您那也是装到网兜里头， 对 对 对， 好一点 方便一些哈。绿野仙踪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过期的彩妆算是有害垃圾吗？ 过期的彩妆， 对， 因为我是个男同志啊，没当时没有理解啊，明白了。这块可以直接投到其他垃圾里， 可以直接投到其他垃圾。 对，然后也是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小建议。咱们这个微信上有一个小程序， 嗯， 叫北京市垃圾分类生活宝典，啊， 这么长的字儿，北京市垃圾 分类宝典，北京市垃圾分类宝典。 你刚才还说有生活 来，哦，对对对，应该是北京市垃圾分类宝典，就能搜到， 啊， 这个呢。就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拍照或者文字一输入 啊, 啊，它就会提示你这个属于哪一类的。 嗯， 对， 北京市垃圾分类宝典哈。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我在家，说实话，就是有些可能我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分的，我就会在这上面查。 对，因为 基本上都能查 到。每样东西有的时候是有点， 对对对， 拿不准哈。 其实更多的呢，就记住什么是有害垃圾就可以了。 对， 啊，刚才已经向广大朋友们介绍了两种这个典型的有害垃圾， 嗯， 还有一种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 广泛接触到的，那就是过期的药品。 嗯， 过期的药品是有害垃圾。 对， 有害的是吧？ 对， 哦， 过期药品是有害垃圾。 嗯 嗯， 这个一定大家要记住，每家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儿。有的时候一板药吃的剩那么两三颗，您这 病好了， 病 不要再吃了。 对呀，是吧？又过期了。 对对对对 啊，这个要记住。 嗯， 好。那么我有很多小妙招，朋友们都跟我们分享了，特别的棒。那其实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日新月异的技术也是在我们的身边展现。我听说咱们东城这边呢，就有很多的，其实算是黑科技了。刚才其实说到的破袋不脏手啊，还有这个很多我们知道都有，还有我听说还有大件物品巧拆解、人像跟踪摄像。跟我们来说说，这都是什么黑科技啊？ 咱们一个一个说吧。首先说这个垃圾，那个破袋不脏手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从这个垃圾分类实施以来啊，咱们一直在搞统战建设的时候，也是广泛听取了咱们居民的一些意见啊。有些居民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在这个投放，尤其是厨余垃圾的时候啊，他就反映啊，我本身可能早上着急上班啊，我扔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我还得一手去掀盖，一手再往里倒，然后可能手脏了呢，我又没办法直接去，那我还得再回家洗个手再去，觉得很麻烦。那么出现这种问题之后呢，我们想也是为了就是更好的推进咱们分类的工作，那么我觉得就得让居民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投放的环境啊，一个投放的方式。那么这样呢，也是在很多居民帮着出主意的情况下，可能利用一些废弃的这种角铁呀、锯条啊，包括一些钩子呀等等，看看在桶的哪个位置啊设置更方便。然后呢，在我们居民投放的时候，可能只需要把一般通常厨余家里边经常用的就是塑料袋嘛，是吧？因为它不会漏汤汤水水，那么这时候可能在上面一勾，袋子破开之后，厨余垃圾掉进去，然后塑料袋直接就投入到其他垃圾的垃圾桶里。 嗯， 那 这个我看在很多地方都推广了。 对对，然后那么包括其实在现在呢，这个咱们也是在不断的在完善，不断的在改进， 嗯， 因为可能有的人在投放的时候可能不注意，可能哎呀把手给碰了一下，划了一下。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在采取一种既能够破袋又呢很方便，不影响这个咱们垃圾的这种清运，然后同时呢也不会说给居民造成伤手的这种潜在的隐患风险。 嗯， 对，咱们在不断的完善这个事儿。然后大件物品巧拆解这个事儿啊，其实说起来其实是这个咱们在城市尤其是小区内环境管理过程当中经常面对的一个痼疾顽症了啊。每年这个家里边到装修的高峰季的时候啊，可能在小区里经常就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堆废弃的沙发呀、废弃的床啊、床垫子啊等等，就堆在那儿了。 嗯， 那么可能从居民的角度来讲呢，我这个东西我该往哪儿去清理啊？ 嗯， 他也没有一个方向。 嗯， 那么这些大件的物品呢，集中堆放呢，又有一些消防上的隐患。 嗯， 那么怎么来处置他们？那么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时候，我们也是按照咱们区管委的一个指导。 嗯， 那么能不能说选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然后比较专业化能够处置这些大件废弃物的这么一个场所。 嗯， 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咱们东直门街道的这个工人体育馆西门的位置， 嗯， 啊，近2000平米的这么一块地方建了一个生态岛， 嗯， 专门用来处理这种大件废弃物。 生态岛。 对对对， 哦， 专门用来处理大件废弃物。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把大件废弃物进行一个简单的拆解之后， 嗯， 然后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一个压缩。比如说我6立方米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可能我能压缩到1立方米。 嗯， 那么这样呢，就有效地解决了一个在集中存放、集中清运的这么一个空间的问题，提高了一个， 嗯， 效率， 嗯， 还有节约了一个成本， 嗯， 然后同时呢，也给咱们小区居民，比如说我们家有大件废弃物，他就可以直接联系社区或者联系物业管理单位， 嗯， 那么由专人就你不用再往这堆了，我直接给你清走了就， 嗯， 对，这个呢就很方便， 这是一个好办法， 对对， 嗯， 人像追踪呢，其实是咱们这个统战建设到现在吧，前一段时间才开始推广的这么一件事儿， 嗯， 其实呢主要是为了增加一个咱们统战管理的一个力度。比如说， 嗯， 其实简单的来讲应该就是在咱们统战啊装一个这个摄像头的这么一个装置，同时 好像最近在推进，我看我们小区最近也新装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摄像头吧不是咱们简单意义上的理解，就是我接一台电脑直接有一个录像功能，不是， 嗯， 它是有一个后台的操作的一个平台， 嗯， 然后呢咱们的值守人员可以通过探头来实时监控每个统战的运行情况，比如这个统战是不是脏了， 嗯， 需要清理了， 嗯， 它是不是快满了，需要及时清运了，啊， 那这谁不好好扔，是不是也能看见呀，啊？ 对，比如说咱们有的居民拎了一个大袋子，明显看着里边有厨余，有其他，就是往一个袋子扔，咱们可以通过语音系统进行提示， 嗯， 是吧？是叔叔阿姨啊，是这个大哥大姐呀，啊，你这个可能这个头里边不能这么混头混放了，是吧？这次我们已经取证了，下次您千万得注意了， 嗯，这个有压力啊，哦，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也算是黑科技之一，也是促进大家能更好的来这个投放，是吧？ 对，我相信随着咱们这个垃圾分类的工作不断推进吧，可能像类似于这种的小措施、小妙招、黑科技会越来越多，帮助咱们把这项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垃圾分类呢，需要动员各方的力量，除了居民以外，各个社区还有小巷管家、楼门长、引导员、志愿者等等，他们是一线最接触社区百姓的人了。那么这段时间呢，我听说他们也总结出了很多的小妙招。这样，我们来连线哈，先连线这个东城区东四街道的老党员杨敏。哎，您好，杨先生。 您好。 哎，不是先生是吗？ 我是女士。 您好。那么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垃圾分类的小妙招好吗？ 好，我们东四街道六条社区的垃圾分类环保队，我是担任队长。 嗯， 我每天早上都会在社区里头巡视一遍，因为我们是垃圾不落地。 嗯， 要跟环卫工人那个做好那个串联，然后跟他们说好怎么做。 嗯， 我每天起早贪黑，就是盯着环卫工人几点上班，他们几点起床，我就给环卫工人找错、提建议。那时有的环卫工人躲开我严格的监工，早上就提前一点就出来了。晚上呢，也是看着我赶紧的就特认真的干活，而且是收的特别快，街巷扫的也特干净。现在我们的环卫工人和我的关系呢就特别融洽。 嗯， 每天环卫工人会主动的向我询问哪个胡同里院落里有垃圾的分类的情况，他们直接的就过去。 嗯，我听着你有一个小卡片是吗？ 啊，对。 嗯， 小卡片也是为了教育孩子，也是为了就是给居民宣传垃圾分类什么样的含糊的东西，向居民去做宣传，让居民更加了解垃圾分类。 您做了一个手术，我看是腰上是留下了六颗钉子和三个夹板，是吧？ 对。 哦，然后现在还在坚持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向您致敬。 哎，谢谢，家人很理解，也很支持我。 嗯， 都我在院里也是，这个属于什么，家里人也能帮我去管一下。 嗯， 看看垃圾桶有味儿没味儿，出消毒，因为居民们都很忌讳垃圾桶有味儿。 对， 我就自个儿买来东西都统一的一块消毒，每天也消毒好几次，垃圾桶没有味儿，没有苍蝇。 这家人用实际行动在支持您哈。 对。 哎，那您怎么来带动居民参与这个垃圾分类呢？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做法呢？ 我就是用我的行动来感化居民。 嗯， 每天居民现在我已经巡视快两年了，就整天无冬立夏，刮风下雨下雪，我都在胡同里巡视。 嗯， 通过我的巡视感化了很多很多居民。一开始呢，居民对我不理解，现在这些居民，大姐别过去了，那边我们已经看了很干净，你就少跑一圈吧。 主动的就 都主动的参与垃圾分类了。 嗯，特别的理解哈。 嗯， 主要也是被您的这个行为所感动了。 对对对。 嗯 嗯， 好，特别感谢杨大姐您所做的工作，谢谢您。那您在做这个志愿者的时候也要多保重身体好吗？ 好的，谢谢您。 嗯，好，谢谢。 哎 好，另外一位志愿者，我们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再连线。应该说在咱们身边，咱们社区里头还有很多这样的志愿者。 对对对对。嗯，像这样刚才您说杨大姐这样的， 嗯， 在我们东城区呢，可以说每个社区都有这样的热心人， 嗯， 好心人，好党员。 嗯，没错。 嗯， 那么通过刚才呢这个大家的介绍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在默默无闻的为维护一方的环境做着不懈的这个努力哈。 对。 那么在垃圾分类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些难题，咱们又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办法来化解呢？一会儿我们请几位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吧。 好的好的。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垃圾分类是一件关键小事，又是一件民生大事。在提倡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垃圾分类势在必行。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特别邀请到了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贺松涛和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办事处城管办副主任刘叶超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说垃圾分类在东城。贺主任来跟我们说到了过期药品是有害垃圾，5155说这个我就记住了，过期药品是有害垃圾。然后还有朋友多多小可爱说的更详细，他说啊，药品要裸头，就是把药品掰出来或者倒出来搁到有害垃圾里，包装是其他垃圾，是吧？ 啊，是这样。这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啊，对这个垃圾分类呢，就非常的细是的，听了咱们这个节目 是 啊，这一块呢，哦，在这儿呢，还是要跟这广大的居民朋友们说一句，过期药品及其包装，都属于有害垃圾，就不要再把它裸投了，就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我要把这个过期的药要抠出来， 不用 啊，您过期的药连同它的包装，您就一同投放到咱们这个有害垃圾红桶里就可以了。 这样还让大家省事儿了， 对对对对， 让居民朋友省事儿了， 对对对。 多多小可爱说，我就是东城的，他说我们社区搞了垃圾分类21天的打卡活动，成功打卡的就给发了2桶1袋做奖品 啊，对对对， 是吧？ 作为这个积分奖励啊，鼓励咱们的广大居民朋友们参与到咱们垃圾分类活动中。 他还说，他说我们小区安装了感应的垃圾桶，挥挥手就开门了。啊，这个小区很先进哦！ 啊，这一块呢，这个作为东城区来说呢，有相当一部分这个小区就是安装了这种简易的这种，就是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便民的措施啊。因为这个咱们群众在投的过程中，你还要无论是手拉环还是脚踏，你都要还有一个动作，同时特别是厨余垃圾还要裸头，还要把这个袋儿倒出来。咱们有一部分那个办事处，有一部分社区啊，就刚才就咱们东直门的同志介绍的时候，所谓的黑科技的之一，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感应式的这种垃圾桶 啊， 它更多的是方便居民进行投放。 然后刚才这个杨敏杨大姐不是说了她的这个做志愿者的经历吗？红果说北京大妈就是觉悟高，必须点赞。9456的朋友说参加社区志愿者从我做起啊。然后8398这位朋友呢说，首先家里要准备好几个垃圾桶，这样就可以做垃圾分类了哈。看来这个在家里头就是您刚才说的2桶1袋，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对对， 一个桶装厨余垃圾，一个桶装其他垃圾，还有一个袋装可回收物。 对对对， 匹兹堡海盗还说垃圾分类还有小游戏呢，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图，那个游戏名字就叫分了吧。 对，有 是吗？哎，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在我们这个身边呢，就是这个垃圾分类的指导员啊，或者这个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接下来呢，我们再连线第二位嘉宾，是东花市街道广渠门外南里社区的王慧书记。王书记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哎，王书记， 哎，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你们这边垃圾分类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办法呢？ 好的，好的。 嗯， 从这个垃圾分类条例开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前期的工作当中呢，也同样像刚才两位主任说的，有一些困难。那么，比如说螨帽啊，还有这个汤汤水水洒得满地都是啊。 然后包括居民可能嫌脏，然后直接就把这个垃圾放到了这个桶盖上面或者 底下或者桶旁边， 对对对， 嗯 啊，后来我们就经过开会讨论研究呢，就想合并桶站，然后建一个封闭式的这个定时定点的垃圾桶站。那么我们广渠家园十一号楼呢，是咱们东城区首例这个第一个这个定时定点的桶站。 嗯， 那么前期我们把这个工作的重点呢放到了宣传上。啊，除了说张贴这个宣传栏里面啊，还要发一些这个宣传单。我们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呢是入户的宣传，啊，这项工作呢，给予了后边的这个定时定点投放这个结果，提升了很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嗯， 那么我们的楼门组长，还有我们的层长，啊，还有我们的党员，然后社工。一起呢带着这个垃圾桶，首先居民要在这个家里面分垃圾的话，他肯定要备两个桶，刚才说了啊，一个是厨余垃圾桶， 嗯， 还有一个是这个其他垃圾桶。那么每个家庭里面只有一个垃圾桶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呢也是为老百姓想，所以带着一个备用的垃圾桶入门宣传。那么呢签订这个垃圾分类的承诺书，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我们把这个选择权利呢，还有这个提一些这个统战的建设的这个意见呢， 嗯， 这个权利交给这个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他们会在时间段上来选择什么时间段我投放垃圾是最方便的， 嗯 啊，那么希望社区在建设统战方面有一些什么好的提升，他们也都写在这个建议书上。那么我们回来以后呢，经过这个汇总啊，然后把这个十一号楼啊两个旧的桶站合并成一个新的封闭式桶站啊，这样呢等于是大家在投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这个党员志愿者，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党员志愿者啊，然后楼门组长还有我们的在职党员也是在守桶站，然后进行这个分类的宣传。 你们现在投放的时间定的是什么时候？ 我们是早上起来7点到9点半，晚上是6点半到9点。 嗯，正好都是大家在家的时间， 啊，对， 人比较多的时候。 对，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老百姓大家自己选出来的，那么肯定是方便于他们的。所以呢，这个时间段，我们开放了以后，这个统站现在稳步的在运行，就是大家非常认可这个时间段， 嗯， 那么同时呢，他也会很自觉的。按照这个时间段来进行投放。 嗯，我看你们这里也有垃圾分类打卡的是吧？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垃圾分类打卡是我们东华市街道自己有一个花瓣平台，那么大家都在这个花瓣平台里面去晒一晒我是怎么如何做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小方法啊，然后有一个积分。那么我们在这个单元这个楼门里边呢，我们的楼门组长呢在墙上也这个设置了这个每层的垃圾分类的积分情况， 嗯， 这样的话很明显大家晒出来以后看看，哟，分析一下我这层怎么这个月分数这么低呀，出现什么情况了，那么就会楼长和层长就会挨门挨户的去敲敲门问一问 啊 啊， 哎， 再次的宣传。 我听说现在这个做得好了之后反而这个看统站的志愿者还减少了是吗？ 我们一开始我们广渠家园是40名志愿者，说句心里话，看着他们冬天夏天在那儿值守真的挺不容易的，确实是到夏天那个气味蚊蝇啊，目前到现在截止我们40名志愿者已经都不用再去看统战了。 嗯 啊， 看来大家这个习惯的已经是慢慢的养成了哈。 对对，这个习惯是要从源头做起的，就像说， 嗯， 垃圾分类是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是这个小事儿是在每一户家庭里面实现的， 嗯 啊，然后才能成为一件这个全民的大事， 嗯 啊， 好，也特别感谢王慧书记给我们介绍您的这儿好的做法，谢谢您， 别客气， 您辛苦了， 好，再见， 谢谢 主持人，再见， 嗯，谢谢。王慧书记这个应该说在咱们这个。不管是东城还是全北京市，应该还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哈。 对对对，嗯，咱们东华市街道的广外南里社区呢，特别是刚才王慧书记介绍这个楼， 嗯， 这个楼呢本身还是一个回迁楼，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回迁楼，嗯，这一块呢也是咱们东城区乃至于全市第一个实现了这个定时定点投放。这块定时定点投放呢，就解决了这个整个这个钉桶过程中这些刚才王慧书记说的这些问题， 嗯， 它更多的实际上也是方便了居民的这个投放，桶站的管理， 嗯， 桶站周边从来没有满帽，这一块呢就是彻底解决了这个桶站那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乱堆乱放啊，周边环境脏乱啊等等啊，这一块呢他们已经实行了将近一年了， 嗯， 所以这一块呢下一步呢咱们东城区呢也要在这个每个街道至少要拿出三个小区作为这个定时定点的这个投放的试点， 嗯 啊， 我看现在不少，我们小区因为我不是在东城，但是我们小区也已经就是开始定时定点了，其他就不能投放的这个时间点，我看垃圾桶就被那个黑色的垃圾袋就罩上了， 嗯，对对对， 这样其实我觉得反而好了，就省得一天到晚的那个垃圾桶老是散着味儿， 对对对对， 大家集中投放，你扔东西还是扔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小区里头也干净整洁多了， 对，作为桶站本身呢也是干净整洁，居民呢投放呢也是没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不便，只是有一些垃圾呢在自己的家里呢多放一放，按照这个时间点去投放， 嗯， 更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节约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管理成本， 嗯 啊，不然的话咱们随时扔随时的投放， 嗯， 咱们的保洁人员环卫工人得随时的去清理，一旦不清理就像刚才您说的形成了满帽，味道就非常浓郁，特别是现在天气也热了， 对呀，这都已经小暑了，完了快大暑了， 对对对对，嗯， 那么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其实现在全社会都在努力，无言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前几天通过网上平台订外卖，送到的时候发现现在送货的口袋已经换成了无纺布的袋子了，不仅环保还可以多次使用， 对， 哎，我也发现了。 哦，这块呢也是咱们北京市逐步的在跟这个要求这些这个订餐平台，逐步的要是减少过度包装， 嗯 啊，同时呢要使一些这种即使是塑料袋也应该是可降解的， 回收的， 可降解的， 哦，不是，主要是可降解， 可降解 啊 这种袋子， 嗯， 来减就是限塑令嘛，啊，达到这个共同那个把这个，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塑料制品，特别是塑料袋，在土壤里的几十年甚至百年都不会这个降解掉， 是 啊，对这个土壤这个污染是非常严重， 对环境的危害很大哈， 对对。 然后他说我们家现在一般嘛，厨房现在要放两个垃圾桶。他说我妈呀，为了不让垃圾桶占地儿，买了两个可以挂在橱柜上的壁挂式垃圾桶，真的是超级方便又好用。 嗯，没错，我们家使的也是这种 小妙招。 所以真的，大家在这儿互相交流一下经验。我看着我们也有同事买过，然后还给我推荐过，就挂在那个橱柜的 门上面 哈，它有的还可以挂在那个。这水池子里头，这样你厨余垃圾倒进去之后，它汤会流下去。 对对 对对对， 是吧？ 啊，水池子这种是特别好，就是把这些汤水水的就直接从下水道，就是排掉了。 对，所以其实随着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不断的这深入推进，其实有各种各样好的办法，让这件事情其实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哈。 对， 嗯，对对对， 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一个咱们这边有这个城市生态岛， 嗯， 刚才您说了，咱们东城，刚才您介绍的。刘主任介绍的是在这个 工人体育馆西门。 工人体育馆西门。 对对对。 这个贺主任说了，那我们不止那儿有啊，是吧？ 啊，对对对对。 嗯， 因为这块呢是这样，东城区呢是做了一个整体布局。 嗯。 生态岛呢，当时按照这个整个东城区的特点呢，就是南北长。 嗯。 而且是狭长。 是。 当时咱们定这个生态岛的时候呢，就形成了叫南北中，三座生态岛。 嗯。 北边就是刚才刘主任介绍的东直门生态岛，在东城区的中部，建国门街道还有一座生态岛，现在也在投产使用， 就在我们这，我们这属于朝阳了， 对对，咱们属于建外 啊， 建外街道， 啊、 我们 建建国门， 建国门，对， 啊、 建国门内大街， 建国门内大街， 对对对， 啊， 南边呢还有一座生态岛，也就是在咱们的永外街道， 嗯， 啊，行，因为东城这个布局呢是根据这个东城区的这个刚才也说了地理的特点， 嗯， 啊，南北长，东西相对来说呢要窄一些， 嗯， 这是整个生态岛的布局， 嗯， 生态岛呢，刚才陆主任介绍了。它不光是这种拆分，同时呢，它也是更加环保的利用了这些被拆分的 物品 或者是这种旧家具， 很多可回收。其实 对 对， 例如就是一个沙发， 嗯， 被拆解以后，它至少要分成3到4类， 嗯， 第一类咱们大家都知道，木头、 嗯、 木材这一块呢，作为咱们粉碎以后或者叫挤压以后。咱们的木材是运往了这些再利用的厂家，比如说做一些这种建筑材料的辅料等等，这是木头。沙发要有，如果还有床垫等等这些金属， 嗯， 咱们也要拆分出来。这种呢，作为生态岛直接对接到咱们北京市周边的这些炼钢厂、炼铁厂，还有一些皮革制品， 嗯， 无论是皮革制品，还有这些织物。基本上呢，咱们也是直接对接到了这个周边的啊，咱们北京现在没有了、 嗯、 啊，周边的这些造纸厂、 嗯、 啊，进行那种再利用， 嗯， 啊，这就是咱们生态岛的，就是当时建的这个最初衷， 嗯， 一个是刚才刘主任介绍的，减少这个运输的这个费用， 嗯， 因为这一个破沙发一个床垫，嗯，非常占地儿， 对， 但它又重量又不是。特别重， 对 啊，解决了这个运输，更重要的是这个再利用，对接了这个再利用这块儿。 嗯，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8008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有一次订外卖没有勾选要餐具，到了之后就真的没有一次性餐具。哎，我现在就特别注意这个，每次我都选不要餐具。 嗯，现在大多数人都像您一样， 真的，你自己家的东西。你吃完了，洗干净了，你自己也放心一些，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是真的是蛮挺。 这个都是通过这个垃圾分类，悄然的变化， 是 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了。嗯， 垃圾分类是一种办法，那最终的目的是实现资源化的再利用。我们每个家庭啊，都会有一些，多少会有一些扔了可惜，留着又占地儿的东西。 对，是这样。咱们这个现在最开始呢，咱们是在生态岛。啊，生态岛，因为第一个它有展厅，第二它有一个院的一个活动空间，然后组织呢咱们东直门街道的居民啊，通过各社区啊通知等等这些，然后组织居民呢可以把家里的一些旧物啊，是吧，可能有的5-6成新，可能有的8-9成新，还啊扔了吧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呢而且也增加了这个垃圾的产量，那么能不能通过以这种跳蚤市场的形式啊，大家做一个物的交换啊，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旧物交换提供一个空间，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宣传一个这个垃圾，这个一个是旧物再利用，其实核心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垃圾的一个减排，一个减量啊，再加上其实这个艰苦朴素啊，这种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优良传统。 嗯，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去有意识的宣传这个旧物再利用啊，包括垃圾分类的这种意识。 你这个交换是在哪儿？在生态岛？ 在生态岛，对，咱们生态岛是除了有几个展厅之外，它有一个空院。 哦， 对，而且现在这个活动吧，不仅仅局限于生态岛了。 嗯， 咱们各个社区呢，因为随着这个关注的居民越来越多，那么可能这个地儿呢，现在满足不了咱们这个需求了。 嗯， 现在呢，也开始逐步的推行以社区为单位。 哦， 然后来推行搞这个活动。 再有这大活动，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给您那个广播。 行，可以可以，没问题。 一块交换。 对对，其实这 很多朋友有这种需求。哎， 对 对对，其实这个刚才刘主任说这个，不但在源头上起到了减量的作用。 嗯， 我听了很多街道都在介绍这个，更多的还促进了居民邻里之间的关系。 嗯， 特别是楼房那块儿，大家都非常清楚， 嗯， 有可能住在一个单元，不，你对门都有可能没有什么更多的接触。 是， 通过这物交换啊，大家都成了好邻居， 嗯， 好街坊，啊，完全把这个之前的那种陌生感打破了。 有一个机会，大家互相交流， 啊， 这就熟悉了。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嗯，那么说到咱们东城啊，东直门的这个簋街是名声在外的啊，这个不光是北京人的簋街，全国人民都了解这个地儿哈。但是呢， 这个簋街在别人眼里是享受之地，在你们这儿也算是一个难题之一吧？ 对对对，那个大家都非常清楚，簋街呢经营的更多的是这种涮涮 啊， 这个汤汤水水的这个厨余垃圾是最多的， 是 啊，这一块呢，作为咱们簋街商会在这次垃圾分类过程中呢，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嗯 啊，咱们商会从垃圾分类之初就要求了各个商家啊，采取这种控油、控水、控杂。 嗯 啊，大家都清楚是吧？无论是小龙虾也好，还是各种辣味儿， 嗯， 它都离不开这种油水。 对，而且这个油汤特别难处理，自己在家涮火锅这个也是一个麻烦事儿。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呢，咱们作为簋街来说，特别是商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像很多的餐馆、餐厅都加装了这个油水分离器，啊，把这个就是纯的这种干一点的厨余垃圾，倒到了桶里。这个油水这一块呢，通过这油水分离器，油咱们也是有专门的队伍进行上门收运，再进行再利用，水这一块就直接排掉。所以这一块呢，作为簋街来说呢，作为目前来说，咱们的簋街的商家，刚才我在前面介绍了，无论是在垃圾分类的后厨，还是在他的整个的意识来，都是比较靠前的，是吧？簋街第一就是在首先在东城区就提出了半份菜、小份菜，而且还不怕得罪客人，让客人少点餐啊，所以这 客人其实您这么一说，客人倒是会对于这家这个餐饮单位就对着餐馆心存好感， 对， 是吧？ 啊，对对对对， 一般如果有这个我点菜的时候有人愿意提醒的话，我都会说哎，这家不错，下次我还愿意再来。 对， 虽然这次我少点了一点，但我来的次数多了，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现在大家那个整个咱们的群众的这个节约意识，那是非常强了。一旦有一人提醒，就像刚才您说的，有人提醒以后，您对这家餐厅的印象也好了，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这种环保，实际上是有非常有好处的。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二位讲一下下一步的计划吧，好吗？来，这个刘主任来先说说。 是这样，现在呢，通过前期的啊，咱们这个一年多来的这个垃圾分类方面的宣传，我觉得其实良好的垃圾分类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了。那么现在呢，说在实际的这个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当中呢，从这个咱们这个街道这块来讲呢，尽全力的给居民提供一个更方便、快捷、优美的这么一个投放的一个环境跟投放的设施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该做的。那么其实垃圾分类这件事儿更多的呢，是还是得广大居民的一个支持啊。其实可能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两桶一袋，在家里每一位居民啊，每一户家庭啊，举手之劳的一个分类的生活习惯，那么其实从根本上是减轻了啊统战管理人员的工作这个量，然后包括清运人员，包括后端处置等等一系列的啊，这个成本也好，工作量也好，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这个广大的居民朋友呢，能够说养成一个良好的分类习惯。那么从我们这块来讲呢，在分类过程当中呢，说是不是这个100%的居民都是按要求严格分类投放了呢？其实也并不是啊，有些呢可能是还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些呢可能是对于个别的东西还不知道该怎么分类。那么从我们这块来讲呢，下一步呢，一个呢是像刚才说的完善啊统战建设的基础设施，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对一些反复发现的啊这个居民啊没有按要求分类投放的，那么我们可能要加大一个宣传的力度啊，比如以楼、以单元、以楼层为单位，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啊，我发现你反复投放可能都有问题，那我们社区要通过入户的走访啊，询问一下原因啊，帮助指导咱们的居民把分类做好。同时呢，咱们现在呢，也开展了这个执法进小区的这个一个活动。那么其实执法呢，不是根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敦促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共同呢把咱们可持续发展啊的这个很根本、很重要的这件事儿啊给做好。对。 好，那贺主任来说一说。 好好，是这样。那个作为东城区呢，下一步呢？还是要紧盯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我们东城区呢，目前呢已经推出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指导意见，同时呢也配套了两个文件，一个呢就是平房区域的垃圾不落地加垃圾分类的工作实施指南，以及生活垃圾驿站建设管理的这种工作指南。这一块呢最突出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从之前的宣传告诉居民朋友们如何分怎么分，转变向什么，转变是垃圾分类是广大居民朋友的法定义务。之前咱们更多的是您教给您怎么分啊，告诉您怎么分，现在更多的是要强调这种法律意识了，告诉您不分类属于违规违法行为，是可以进行处罚的啊，这种要向这种转变了。 嗯， 同时这个更多的呢是要把这些之前刚才刘主任说了， 嗯， 还是有一个部分居民的这个参与的或者这分类意识不高， 嗯， 这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嗯，那么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携手呵护美丽北京，相信垃圾分类这件小事儿，嗯，也是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件关键事儿。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节目里提到的这些经验和妙招可以总结和推广，形成推进垃圾分类的一套宝典，真正做好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儿，成就百姓心中的民生大事。也再次感谢贺松涛贺主任和刘月敲刘主任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办法没有分享， 对， 下次有机会再来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您二位。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FM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大钊，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王磊，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毛泽东同志亲自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1939年，抗大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离开延安，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1940年11月，抗大总校转移至邢台江水镇一带，开始了正规化建设，指导全国各分校改进工作，培养了2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信都区江水镇也因此成为了继延安之后的又一个革命摇篮。庆祝建党100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五，共创美好新时代。